在九龍塘啊、九龍灣啊，都陸續係會加碼去開翻呢啲嘅接種中心啦。做呢啲嘅接種工作嘅單位，都係大家齊心協力去幫香港市民去渡過呢個難關。因為其實好耐都未見到咧，係會市民係好踴躍去希望去 book 到時間時段去打針嘅，係趁呢個機會將嗰個接種率同埋覆蓋嗰個羣組啊，最緊要就係可以幫我哋做到嗰個免疫嗰個屏障，免疫個屏障係可以幫我哋保護到每一個人，都希望唔需要因為染疫而死亡或者係變成一個重症。由你做 決定。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香港電台 Hong Kong Top 10本週推介。 睇過好多佢主演嘅電影電視咧，都係嚟自呢一個迪士尼出品啦，亦都有呢一首新歌咧打上本週 Hong Kong Top 10嘅十大。你嗰首 Sophia Carson。 All the no's I know that I should have said, like waves in this water, rising up stronger. Come on, if I was a man, then you would understand. You wouldn't say I'm causing all this drama. Are you getting uncomfortable? 做戏同埋唱歌都咁有水准啊！本周停留不动占第九位 ，Sophia Carson Loud。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好啦，二月十号星期四嘅骚动音乐啦，咁啊预告下今日六至七咧，我哋嘅骚动音乐嘉宾咧就有 Yako 嘅一位 DJ 兼电子音乐制作人嘅。 嗯，冇错，开正你嗰饭啦，波成。 啊，系啊，终于可以喺呢个节目访问到佢啦。 自肥， 可以即系听到佢点样样由当初学钢琴开始，慢慢一步步变成 DJ， 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嘅舞台。 呢个历程系几好听嘅，好老 好听在咩啊？我哋唔使，我哋唔使点讲啲咩，你听佢讲咧，自己讲晒自己生平出嚟。 咁啊，六点钟可以听到呢个好神奇嘅神奇之旅， 好有趣嘅， 冇错。 咁啊，我哋今日开头咧，我必须要讲啊， 讲咩咧？开边饭今日嚟， 好唔舍得， 唔舍得。 鬼灭之刃第二季游国篇 啊，我未 即将迎来大结局啦， 我未睇完啊，我睇到第七集定唔知第八集。 我是在之前新年假的时候呢，咁啊即係唔使咁早起身嘛，咁啊一晚一口气煲咗，煲第一集煲到唔知第七定第八集咁样，咁跟住然后嗰陣时出到最新嘢係咁啦，咁啊追到嗰陣时，咁然后新出嗰呢两集我都未睇，但係我不得不讲真係好精彩，不论係我好少喺咪前讲动画讲到咁兴奋啦，咁但係呢一套係我觉得喺作画上啦，喺配乐上啦，故事线其实我知道㗎啦，因为我睇咗漫画版嘅，咁、但係你再睇动画版嘅时候，嘩点解可以即嗰个动画画得咁精彩嘅呢，将漫画嘅嘢係你睇，有时睇啲漫画呢，即尤其你睇嗰个画家啦，咁佢未必好 好仔细 啊，画得好仔细嘅时候，你睇翻个动画，哇！点解个动画个表 现你睇翻Hunter 咁劲嘅 Hunter 早期嗰啲 ，Hunter 系佢 hea 啫，佢唔系话 早期有个嘅。你知唔知嗰阵时我睇Hunter 之前，我系睇 One Piece 啊？你谂下嗰个即系漫画嘅作画个 background 啲丰富程度差好 远，唔系？不如你睇你睇一拳超人嘅原作版，同埋再画过嘅版本系争几远？ 我唔敢乱嚟啊！我之前排球少年试过睇完动画走去睇漫画，我觉得哇好唔惯啊！跟住我就冇睇啦，咁样 系咪啊？系嘛，即系动画系再将嗰件事立体化咗好多嘅。咁啊，而呢一套都出名啦，即系呢个《鬼灭之刃》都出名，个团队系烧钱作画咁滞。 你会知道你而家睇到第几集啊？ 我而家睇到唔知第七定第八集咯。 我只能够话越 即系 嗰个， 哎，我唔剧透，我费事一阵讲咗。 唔使 剧 透， 系啦系啦。 但系你大概第七第八啦， 第七第八集。 我只能够话俾你听，嗱，即将迎嚟第十一集就会有个45分钟版嘅大结局啦。咁呢我已经追到第十啦，即係我只能够话俾你听，月后你就会发现嘩佢烧嘅钱呢越嚟越夸张 系嘛。 而烧得系值嘅。有一种你觉得系真系有钱先做到，但有钱又唔一定做得好㗎，你知世界上都牵涉个品味啊各样嘢㗎啦。 唔系有钱大晒嘅。 佢烧得嚟啊，佢用钱得嚟啊，即系好似你咁讲，对白画面配乐各样嘢嘅配合之下呢，你问我个剧情系乜嘢，已经不再重要啦。 佢真系其实净系你净系睇佢各方面嘅水准咧，都已经系一个享受。嗱，我亦都要咁样讲就系咧，好多时候睇动画，今日真系好兴奋讲呢啲。你睇动画咧，通常剧场版即系所谓电影版咧，佢个水准一定系高过平时你睇嘅连续嘅版本电视版嘅。咁但系唯独是呢一套系，我觉得。即系佢嘅剧场版都好精彩噶啦，但系佢嘅电视版系跟得翻去剧场版嗰个水准咧， 系 好夸张嘅。 你讲起呢样啊，虽然都未去到本身想讲嘅，但系你讲到呢个剧场版同埋电视动画版，我成日都觉得即系嘅，佢去到电影院度放映咧，佢嗰个 budget 上面嘅投入啊，各样嘢会高啲，嗰个质素上面等等都就会上乘啲咧，叫做。但系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同我个感觉一样啊？日本嘅电视剧又好啦，动画都好啦，当佢变成咗呢个剧场版啊、电影版咧，成浸锤会唔同咗嘅。我觉得呢个系关乎个时间问题。 系。 但动翻动画为例，你一集20分钟，咁你个节奏喺20分钟里边一个起承转合咯。 系。 咁然后个尾就吊一吊你，等你啊有一种好期待下个星期再睇。 冇错。 当你放咗喺电影里边，一个钟头多啲90分钟咁样样。佢就會有一種 速咗好多嘅感覺，即係 有 啲冇頭冇尾 咗啊！我覺得反而係 立咗啊， 因為嗰啲轉折，喂，你冇咗廣告同埋冇咗一集完結嗰個轉折去做 transition 啊嘛。 OK， 你要完整90分鐘去做所有起承轉合轉場景嘛，未必 冇得彈波中間。 所以坦白地說，《鬼滅之刃》嗰陣時《無限列車》喺劇場版入戲院睇，我係覺得。个感觉唔同咗，同喺电视睇，咁呢个系因为好先天性嗰个 structure 唔同啊嘛。当佢出翻电视动画拆翻开，逐个星期睇啦， 佢就可以画清楚啲嘢啦。 就好睇，同埋你有翻个重点啊！我呢一集20分钟，我 get 到个重点，我系呢一场戏，呢个20分钟嘅重点系呢一场戏，因为佢每一集有个 topic 噶嘛。 系冇错。 咁但系原来佢放出咗喺90分钟，喺我个人嘅感受上面，我就会觉得，哦，即系佢好多嘢发生，我记到呢度，记到呢度，好多嘢发生咗咯，咁样。 所以呢个系个先天嘅 structure 嘅唔同，令到我睇嘅时候，我都觉得，即系电视就有电视佢好睇嘅地方咯。 我都同意嘅，所以点解你会见到好多漫改嘅作品咧，好少会系成功噶。即系我觉得同个节奏系有关系，因为可能本身一个可能讲紧几十卷咁长嘅一套古仔，你突然将佢浓缩到可能粒零两粒钟，要系你讲唔晒噶嘛，你啲嘢会变到好甩头甩骨，冇头冇尾嘅。 系啊， 咁所以我都系享受睇电视版。我哋好离题啦，我哋开始变咗慢动作，唔好意思，翻嚟呢个骚动音乐先。 点解突然之间讲起呢一样嘢，就系因为我喺睇紧即系追到最新啦，《鬼灭之刃》啦。 系。 有一个嘅即系有几个场合啦，令到我觉得个配乐系好劲、好精彩咁样。 好劲啊！佢哋个配乐真系好犀利。 因为你系感觉到嗰个配乐承托住喺嗰个画面啊、对白啊、动作嗰啲，佢喺个底度咧铺一个好靓嘅红地毡喺度咧，去令到件事进行得好 smooth、好正咁样。咁而再加上譬如佢嘅主题曲啦，即系今季都好睇。咁我就揾起嗰个朋友系边一个，因为有啲好熟动漫嘅朋友一听咧，佢就知道噶啦。即系鬼灭今次呢一个游角篇主题曲， 即系你讲唱歌嗰、那个。 作曲嗰、那个， 作哇！你哋咁刁转啊！ 我都未认到，但我啲朋友认到嘅， 劲、啊。 佢一听就知我美蒲咯咁。咁咧呢一位朋友今日其实想讲就叫美蒲游记，系一位日本嘅女音乐人啦。 系。 咁其实佢作一啲叫做动漫嘅嘢咧，就好出名嘅。而家 多作品嘅。 系啊 ，Amy 嘅《残响散歌》即系而家游角篇嘅，就系佢去创作啦。之前剧场版《焰》。 哦 ，Lisa 嗰只系啦， 都系佢， 盐都系佢啦。 其实都啲质地有啲似嘅。 系啦，咁就算喺呢一个电视动画里边嘅配乐，其实都系即系而家游角篇啊，都系美蒲游记去做嘅。咁、如果即跟开动漫嘅朋友咧，即系呢个就唔系一啲好新鲜事，即系都熟悉噶啦。咁但系我而家即近年先开始留意呢啲咧，而家就 你开始慢慢睇得越嚟越偏门啦。 系啦，因为咧呢一位女嘅作曲家啦，叫做咁、其实佢叫做成名，你可以追溯翻《Gundam Seed》嘅时候。 哇！ 因为 童年 系啦，即系童年回忆嚟嘅。原来 手都识 系啦，你都识 《成室》啊嘛。 即系 《Gundam Seed》里边，原来好多嘅音乐咧，其实都系美蒲游记去创作啦。跟住去到Face Day Night 呢一个系列啦，嘅主题曲啦，定系片尾曲啦，又系佢啦。跟住我有睇过，记得譬如《刀剑神域》呢套动画嘅配乐啦， 都系佢 《魔法少女小圆》嘅配乐啦。 呢套冇睇， 呢套值得睇。 呢套好多人都推介，但我都未看。 千祈唔好俾佢个名呃咗，因为佢个名系会容易令到你却步。 因为啲人话好残忍啊！呢套嘅动画，所以我 基本上佢系讲呢啲魔法少女系列，佢讲得非常之好嘅个 angle。大家有兴趣揾下啦，电视动画原创十零集就完啦，后屘啲剧场版咧好深，你有兴趣自己再睇啦。 哇 ，Subasa 亦都系美蒲游记去写片尾曲， 因为睇翻咧，其实佢我真系都系因为留意呢个名字，我就走去揾翻关于呢一个人嘅少少故事咁样样。 咁睇一睇佢啲质地好似，即系佢都好 epic 嗰啲嘢。 系啦，因为佢系真系有去过外，即系受过外国音乐嘅影响，佢有去跟我屋企人去唔知欧洲嗰边噶。 哦 所以佢里面嘅歌，佢话佢创作嘅时候会用到一啲，譬如德语啊、西班牙语喺里面，即系佢唔系最终出嚟个 product 系咁，但系佢嗰个思考模式系咁样样，甚至乎有一啲朋友系会啲人会形容佢有属于自己嘅一种语系啊，叫美蒲语定系蒲美语啦，系啦，因为呢样嘢嘅意思系乜嘢咧？就系、是、我举翻例，我睇《刀剑神域》咁，佢做呢个动画嘅配乐，佢里边咧其实一啲配乐，佢会有一啲嘅人声喺度，但系佢嗰种人声你未必知道佢唱紧啲乜嘢， 系、好似听歌剧咁样噶嘛， 你有似电影其实都会有噶嘛，嗰种感觉俾你有一种所谓嘅 epic 嘅感觉，用埋啲 strings 啊嗰啲咁啦。咁嗰啲嘅語言可能未必有一個實際嘅意思或者點，咁但係呢個就係講緊阿美蒲佢做嘅音樂嘅時候，裏面有呢啲嘅元素，創立咗一套好似自己嘅語系咁樣囉。咁當然有啲人就嘗試要將佢嗰啲發音變成一啲我哋理解到嘅字，咁所以有一個好出名叫 coffee soda 啦 ，coffee soda 即係咖啡 soda， 就係因為嗰啲人嗰啲 coffee soda。 咁即係類似咁啦。你上網 search coffee soda 刀劍神域，你就會揾到，你就會明嗰種有趣同得意嘅地方 係 乜嘢。 即係佢唱嗰啲音就係叫做 coffee soda 啦。 係啦，啲人叫咗佢係咁樣樣咯。 幾好有趣，有趣，有趣呢個。 係啊，因為咁佢以前係即係阿美蒲佢做工程師，跟住佢亦都有同啲朋友夾 band， 以前有對 band 出過碟叫 Seesaw。 呢、這个我知道，因为Gundam Seed 有首嘅唔记得片尾曲定插曲就系呢一对嘢。 系啦，因为佢就系呢个乐团里边成员之一，咁佢就负责作曲咁，咁、哦、然后其他团员就有人负责 vocal， 咁所以嗰阵时就用呢一个嘅名义去创作，譬如你话 Gundam Seed 嗰啲啦，咁跟后屘佢就再自己即系嗰对 band 冇再夹啦，咁自己继续用一个作曲人嘅身份去玩，因为佢之前创作都系一啲 band 嘅音乐啦、嗯，叫做，但后屘有一次机缘巧合之下，有人邀请佢去创作一啲叫电影配乐等等嘅嘢，咁、嗯、佢就觉得好有趣，因为佢话喺电影配乐其实或者即系动画配乐都好啦，佢系点样样去帮助嗰个画面嘅立体感更加完整，即系你唔系要写一个哇叫做非常之举世无双嘅旋律，哇你劲晒就得，而系你咩要配合个画面。你配即係個配合性係強烈過你嗰個獨特性咯，可唔可以咁樣，可以類似係咁嘅意思啦。即係佢咁樣去，哦，就發現我平時作嘅歌，去到原來做配樂另一個世界，就開發咗嗰一個嘅佢啦。 所以咧，有時啲阿媽咧唔好成日鬧個仔或者個女掛住睇動畫劇。好老實講，好多時候咧，嗰啲好多唔同界別嘅精英咧，其實都係集中咗喺呢個動畫界入邊嘅。即係你例如可能音樂界，你點會想象到哇？原來一啲普通一套嘅動畫，原來佢背後嗰啲嘅音樂人個來頭係咁犀利，或者可能佢入邊所寫歌嘅一個思考模式係咁講究，呢啲咧係喺當中係有啲嘢學得到嘅，即係你唔講我都唔知道，原來所謂嘅一個美蒲語，原來我成日喺動畫度聽到嘅就係咁樣樣嘅一個東西。 系啊，即系咁，你做配乐或者乜，佢都系音乐人嚟嘛。其实佢都系作紧曲，佢都系编紧曲噶嘛。咁即系正如我哋之前访问啊 Lester Lamb 咁，佢嗰只歌嗰阵时Shadows， 佢第一只嗰阵时派上嚟，我哋同佢做访问嗰只，佢都有讲帮佢编曲个朋友阿 Eason Chan 本身，其实佢都系叫做配电影噶嘛。咁、其实即系你就会知道，哦，嗰条界其实系越嚟越冇 fix 死噶啦，因为你电影配乐佢嗰个 mentality，原来套用咗喺一个需要故事推进同画面嘅一个流行曲啦，叫做原来系可以发挥到佢嗰个功效喺度噶嘛， 系冇错。 咁亦都你会见到有阵时一啲嘅作曲嘅朋友都会有份去参与一啲电影配乐咁样样咯，所以系。不過，但係香港嘅即叫動畫，即土生即係叫本地製作嘅動畫嗰樣嘢，而家都繼續發展緊啦。即係嗰個佢個成熟嘅程度一定未夠日本嗰種，但其實係都嚟緊噶嘛。你睇古生幾犀利， 係啊，啲音樂嗰套。啲音樂人 approach 佢都係音樂人嚟嘅，佢都唱歌嘅。 動畫配樂嚇、approach 可以。 都係啦，佢監製嗰套又提名奧斯卡啦，最佳動畫啦咁。係啦，即係所以我覺得幾有趣嘅，即係你睇個動畫嘅時候，而家會開始又聽下嗰啲歌咁。 好叻啊！突然覺得你， 我係音樂節目嚟㗎嘛，應該要啊。好啊，你而家聽下呢一首歌啊。鬼滅之刃呢個遊國篇嘅 opening 啊， 有畫面，有畫面。 我好熱血啦！突然間聽呢、這個，係啊，曲嘅就係美蒲遊記唱嘅就係艾薇啊，呢一首叫做《殘響散歌》。 選ばれなければ選ばれていい声 听过有 Amy 的呢一首《残响散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98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985宗是本地感染，初步阳性个案有大约800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深水埗温暖护老院再有3宗个案，整间院舍的人士或需要检疫。另外，医管局公布一名94岁女病人死亡，她并没有接种疫苗记录，本月8号入院，入院筛查检测对新冠病毒呈阳性，今日下午离世，属于 Omicron 个案。医管局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疫苗，特别是长者。民政事务总署为居安抗疫计划设立的24小时电话热线1833019，今日开始投入服务，为在计划下进行家居检疫的人士提供支援和协助。电话热线提供100条线，数量视乎需要可以再增加。热线中心分别设于黄大仙社区中心和荔枝角社区会堂。政府自本月8号起推行居安抗疫计划，安排经评估为合适的密切接触者和密切接触者的同住家人进行为期分别14日和4日的家居检疫。热线职员会处理一般查询和记录居安抗疫人士所需要的援助，并将有关个案转介相关部门作适当跟进。因应政府雇员特别上班安排延长至本月18号，教育局表示，各区的区域教育服务处、幼稚园及幼儿中心联合办事处在此期间继续提供紧急和必须的公共服务，以及与防疫抗疫有关的工作。发言人提醒市民，如有需要前往有关单位，应先以电话联络，市民亦可利用邮寄、投递箱或网上服务等方式获取所需服务。至于已经预约于九龙塘教育服务中心进行的听力服务，教育局人员会联络相关家长作合适安排。教育局学位分配组、资历架构秘书处和教师注册小组则暂时不会对公众开放。日本东京都再多18891人感染新冠病毒，重症患者人数上升至64人，新冠患者病床使用率微升至 57.6%。 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政府专家顾问已同意批准延长包括东京都在内13个地区的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至下个月6号，有关措施原定星期日到期，当局并计划将高知县加入名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有几阵雨，晚上气温下降，下星期一和星期二早上天气清凉。现时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近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是隧道口一带车多少少。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 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喺油麻地嘅炮台街，因为中九龙干线工程，而家介乎金粟街至到新田地街嘅一段炮台街咧，暂时系封闭。而在西貢的濠涌路，因為工程介乎西貢公路至到濠涌北路的一段濠涌路，暫時是改為雙線單程行車去西貢公路方向的，經過請留意現場的指示。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秀茂坪道秀晴樓來回、科學園路馬料水碼頭來回和天水圍天池路去流浮山。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宜兰食雪糕》，作曲 ROOT， 作词 John Curious， 主唱 ROOT。 圣马力诺之心，作曲 Howie at Dear Jane， 作词黄伟文，主唱 Dear Jane。 我是个 女新诗2021，作曲李一丁、邓东城，作词黄伟文，主唱莫文蔚。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虽然我唔怕家居隔离啫，但我都怕孤独噶。 孤独有边一个唔怕啊，博成？但系你要咁谂、啊，其实仲有好多人同你一样，同时间亦都有好多人等紧你嘅。 下过剩我根孤树，叶已静了，呼吸。最近你在遇能重塑那天一起于树下浓浓淡淡轻轻重重而褪色，但你像湖水般温柔，懂得爱话能被爱珍贵似老鼠，你于是光心处真诚一串泪抚我脸孔，灵魂在颤动，湖水般充满我，似急流淌冲过， 是你让我又看到故事，想进入镜之中回望更清晰，能和你每一天分享现实，浓浓淡淡轻轻种种也细腻，让爱像涟漪般泛起。 有 Robin 最新排台作品时光树。其实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时刻都会觉得自己一个人是孤独的，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孤独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到底你因为什么原因而孤独呢？到底是你个人 physically 当下是一个人的状况啊，定还是你身边的朋友都开始离弃你？ 命运与他只差一秒欠一分，幸运是否只眷恋光顾着别人，含着苦酸躺去问，明日是否拒绝我，自我感觉是微尘，部分说他关于性做的一生，但做梦者花光了气力未沉，漫长如今仿如还是近，总不禁会怀疑这参不透理论人生，如果不怕痛心又不想恶运，若受错跟他接吻就一句长吸引，现今挣扎仍在，问谁下苦功更是狠，如果不够信心走一个确幸，连力会将它接引，愿否出彩半空窄下来那吻，现实一分一点变做了更好的人，再不敢等靠谁会开心，站在薄壁不安会意念落沉，幸运是中跨年的得分，于境界里完成我不需怕世道残忍，受挫跟他接吻，就一位是 有时候一个人孤独呢，可能不是真的跟其他人不夹或者不 friend。有时候你会听到朋友跟你说，啊，其实你好幸运啊，你好好彩啊。你那一刻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孤独的。因为可能你觉得没人明白你。听过有冼正锋一个人的幸运。 起点很远，回顾已辗转千百转，时光渺渺，你预算可如愿，终点都太远，离理想总相差半寸，长路再冷，微笑尚暖。世界已天黑，你怕你走不到太远，停泊那一间总可观赏得到日出旅店，遥远的星星遇上顽强为你生存，从不会间断，繁星照见 是啊，有时呢一个人看到一些其他人看不到的风景，其实都很孤独的。 更孤单，向每个背影讲再见，时间似轻烟，开始不敢相信什么永远。 Ega 江海嘉 Tomorrow 在人生每个不同的转捩点，你身边的朋友都会切磋地转。 新开始是吗？与你忐忑的嘴脸说穿了吗？ 讲拜拜嗰下， 讲真的一切也许都注定吗？傻瓜高兴吧，人生苦短，我始终要懂讲再见。

If we danced, follow me, feel the beat, take my hand for one last dance. One last dance, yeah, yeah, yeah. One last dance, uh-huh.Thank you. Thomas Ng featuring Milky Day One Last Dance. 人生总是有很多 comes and goes 的。想下咯，想下将来有机会怎样可以撞得回呢？怎样可以见到面呢？那可能没那么孤独呢。 信息太多太多信息负荷，闭起眼睛盖起耳朵，播一播歌，放一放空，如何也许做梦是真是假，为何 call me no more text me no more nothing at all， 忐忑的心跌多，止痛药尚缓呼吸未苦，也不过想制止去把你记起。Save my day, help me find my way, find a way to you， 感动我也爱过你，来让我再牵紧你手，只想再共你踏上幸福的节奏，来让我抱紧不要走，不要走。Always be my love。 接受太多自身信息，任何放低意识，放开结果，沉于记忆，沉于爱的恨河。我总记得记得那天，如何 love got in store， You make me fall falling in love， 奋不顾身野望，总想要暂停呼吸你，过失去苦涩，怎配拥有甜美？ Here I stay， Help me catch my stray， Falling back to you， 对手戏怎少得你， 来让我再牵紧你手，只想再共你踏上幸福的节奏，来让我抱紧不要走， 六点新闻之前听过有 Wallace Chow、丁海欣、 What if？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十六至二十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有几阵雨，晚上气温下降，下星期一同星期二朝早天气清凉。而家气温系十七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嘅中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嘅龙尾去到近马嘉烈医院。重复一次咧，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有交通意外，中快线封闭咗，一带挤塞龙尾近马嘉烈医院。反方向去荃湾咧，都系比较车多缓慢噶，龙尾去到明爱医院。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都是多车的，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影月台，

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是不是估不到有些这样的 东西？真的估不到啊。真的估不到。即是我跟波盛都上叫做认识都颇深的，但是估不到原来他那个程度可以去到这么深的。好嘢呢个。 又咁啱你今晚打边炉啊，好似 係啊，今晚啱啱攞啲靓牛肉去打边炉。 因为我平时就会用嘉宾个名字去食字，咁但係因为 Yaku 呢个名呢个音我哋真係食唔到。於是乎就 唯有。好靓啊。 我哋都係尽量㗎啦。 撞彩咁样撞出 嚟。好嘢，呢个真係好嘢，呢个要表起佢。 係啊，送俾你表起佢嘅。 係 啊，呢句打边炉最紧要个炉，打啲最紧要听 Yaku 都係字数一样对返。恭请。 打住边炉听囉，都啱啱。 是啦，的确是识了 Yaku 都一段时间的，我哋都 咁记得咗几耐啦，都好耐。 都好耐。咁嗰阵时识你嘅时候就係喺香港嘅club 嗰度做即係驻场 DJ。係 啊，係。 咁跟住过呢几年就去咗唔同嘅地方，可能表演啊，上唔同嘅 stage 咁啦。 多谢同朋友俾面啫，都系大家俾面啫。 问咗科成先，你本身因为系打碟而认识 Yaku 定系点样？ 哇！嗰阵时系做Give Me Five， 想搵一啲唔同职业嘅人访问，咁嗰阵时就知道 Yaku 系打碟嘅，咁呢个职业又嗰阵时未访问 佢回避咗个第一次认识系点认识，佢回避咗，大家佢唔想讲就唔好透露。 喺兰桂坊，好似直接兰桂坊， 唔好透露啦。 OK OK， 但嗰阵时你喺兰桂坊其实大概打咗几耐左右？ 哇，兰桂坊碌碌碰碰都好似都四五年啊，三四年咯，我谂唔系，我记得我。做第一 club 佢個 anniversary 都去到第四年， 咁 應該都五年到啦，五年左右啦，唔記得啦，即使報細數會好啲 咁。OK 嘅， 咁但係咧，喂，我好想講啊，佢一開波嗰個 slogan 佢講呢度咧，佢講錯啊，我唔係打碟起家嘅，我係打邊爐起家的， 就 唔係我唔係打碟起家嘅，其實係唔打唔撞細個學琴先嘅，咁就死火啦，入咗條不歸路啦，走去學人玩音樂，即係啦，聽眾們嘅小朋友諗清楚先，好事嚟㗎，開心㗎，不過你爸爸媽媽應該咋？要出啲力去 support 你先啦，我爸爸媽媽就冇乜力幫我 support， 但係自己就都捱得幾攰到今日都未有出頭天，唉！ 但係你好謙啊，你講呢啲 謙虛啊，大哥 都冇出頭天啦，冇希望啦咁樣。 但係你嗰時學琴先啊，嗰陣時係咪都係玩啲 classical， 即係好似典型靚仔嗰啲，即係跟住嗰啲思考啊，即係玩嗰啲開始啊？ 呢個係一個好有趣故事啊！我點解會學琴呢？幼稚園嘅時候，3、4、5歲啊，今日咧喺嗰個街市個商場有琴行，咁有個玻璃門，落地玻璃門，我覺得好有型。咁見啲同學仔行入去，咁啊開門行入去，我其實完全唔知嗰個係咩回事，學琴係咩回事，我唔知，我唔理，我唔識，我就覺得你行個門口好有型，我就係要嗰下，我就係要嗰下行個玻璃門，我係咁多嘅啫。佢好有型，個玻璃門喺出面貼曬嗰啲考琴嘅字，跟住有個 dummy 咧係著套跆拳道衫嘅，即係你知嗰啲 learning centre 係乜鬼嘢都有嘅。咁我同我媽講，我就係知道嗰度係有學琴呢個概念，但學琴咩唔知唔理。 總之要型好似啲。 媽，我同我媽講，媽，我想學琴。我媽細個都彈琴，我媽都彈，我屋企都有部琴咁樣，好細個已經有。我媽話好啊，學琴好啊， 難得你開。 係啊，你開聲學咁啊好，因為家姐細個學咧，學到喊啊就唔使，真係冇學嘅。咁哇，阿仔你學琴好啊，嚟啊！不過咧學冇問題，一係唔學。一學你唔該同我學到盡，咩叫學到盡呢？就考曬嗰啲沙子佢。 哦， 咁啊賴嘢啦。咁啊嗰陣時幾歲識鬼咁樣？我好啊 ，yes， 掂啊！細個買玩具都冇噶，學琴你竟然咁順攤嘅。咁我諗過原來死火啦，呢個嘢咁順攤，原來有啲事喎。咁啊去啊，媽媽帶我去學。咁啊好啦，終於有一日帶我去琴行。哎呀，真係～系唔讲得粗口，系我唔讲粗口，真系一二三四五，佢打咗我第二间琴行， 即系唔系嗰间， 唔系嗰间，唔系落地铺嗰间， 走入去， 系搭 lift 上商厦，咩嚟噶？呢度我妈我要去学琴、啊，你带咗我去边啊？ 系 咁啊死喎，一学十年啊！ 十年啊，咁你嗰时系考到咩级数啊？要跟住嗰条 最后演奏级，要背35分钟谱 喎。 最痛苦系咩咧？咁你玩音乐对我嚟讲啊，喂，我开心系玩音乐噶嘛，但系咧对住个拍子机滴嘟嘟嘟滴嘟嘟嘟，哦，你手就一嘢 fit 落去嗰只， 哇， 嗰阵好噩梦啊！嗰阵时系都唔系噩梦嘅，但系show 翻而家做翻而家做音乐学 classic 系非常非常之有用嘅。但系嗰阵时学琴系即系你要练嗰啲手势咧，咁你手要靓，点样靓嗰阵点样学咧？黐线嘅，原来细个已经学玩蜡烛噶咯，我唔知啊，波城呢啲可能叻啲，波城对呢啲对呢啲有， 见你收埋牌子 喎。咁咧点样咧？就将个而家家少嘅蜡烛台咧，好细个嘅，就点着佢，摆个手背度。嗱、啊，你咧唔使琴老师捉手 fit 你噶啦，唔使打你噶啦。你一歪咗佢一跌咧，你就辣亲手噶啦。 哇咁 hardcore 嘅，原来 好 brutal 噶，好 brutal 噶。 但你又挨得过嗰十年时间喎，因为其实 day one 一上去， 唔系我挨得过，系你焗住要过啊。我妈， 我妈讲， 我妈你同我考埋佢先啊嗱，你同我考埋佢先啊，跟住系咯，成唔得唔得，唉，跟住学完琴到考晒之后，唉，我唔想再学咯。嗰时就啊，我想学 jazz 弹 jazz 嘢。咁嗰时就又系唔打唔撞，就可以学人翻教会。 估你唔到啊！ 估我唔到啊！ 佢好劲， 系啊！咁就嗰时有嗰时个C琴咧，就一个好犀利嘅 jazz keyboard， 咁就弹咧。好搞笑嗰时问佢啊，佢啲 jazz 系点样弹？即系如果你玩音乐人都知道，系、哎、有唔同嘅 scale。佢话冇噶。咁錯啊，係噶啦！ 咁得意，我第一次聽喎。 成個概念崩壞，你考到去演奏級，突然聽到呢個概念， 咁錯係啦。佢哋喺度真係撞啲音啊！點解我係撞音，你又撞音，我撳錯你撳錯，點解你撳錯你咁好聽？點解唔敢咁樣嘅？跟住到我哋近呢兩年真係自己上 YouTube 喺度睇，喺度練翻，真係撳錯係噶咯。純粹係你有知識你撳錯，同冇知識你撳錯，但係真係特登撳錯佢嘅。咁之後彈琴啦，哔哩吧啦，之後。走去读学校读书嘅时候就走去夹 band， 我谂呢个先系真系玩音乐嘅启蒙，真系哦，我真系想做呢件事过活，虽然而家过唔到活，真系想哦，我要全职去做呢件事过活啦，咁样咁夹 band 嗰时咧，你估下夹 band 玩啲咩？我款子玩啲咩？ 都系啲烹嘢啊咁嗰啲啊， 近磅 少少嘅， 近磅 唔系 metal 嘛， 直头就系 metal， 直头就系重重重重重， 系 真系好嘈嗰啲。我妈去睇睇我 show， 唔知我做紧咩咁。妈话我话你条颈会甩噶， 系咁揈，系咁揈， 系咁揈，咁揈。咁其实嗰阵时就屋企人都唔系话太完全地支持佢玩音乐嘅，因为。喂，大佬，你好地地坐喺度滴答答答，突然间走上嚟跳嚟跳去，跟住你又唔知嗰啲人喺度撞嚟撞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概念啦。你睇 metal show 有 mosh pit 呢样嘢，跟住系咯，就系咁样啊！玩 band， 跟住仲要嗰阵时咧，越仲要好唔拉间我玩 band 就系 focal 嚟噶。 哦，我以为你都系啲 keyboard 啊，或者系咯， 系啊，跟住就因为 keyboard， 跟住就谂，唉，呢样嘢系咪应该可以拓展一下，即系喺个 band 度有啲开心啲，即系犀利啲，即系太犀利啲嘅嘢嘅咧。骑马边弹琴有咩咁犀利咧？即细个你梗系想 以前啲啦， 多啲嘢咪。咁啊，其实我都有真系有 keyboard 咁夹 band， 跟住同另一班朋友咁就同啲阿叔一齐夹，哇，佢哋好犀利，就玩啲好。classic 嘅 rock 嘅，就嗰啲咩 Deep Purple 唔知，你翻去 Google 下 Deep Purple， 啊 D E E P 啊 P U R P L E 啊，系，咁就佢哋有个好鬼劲嘅 keyboard， 嗰阵就去练鬼晒啲 solo， 跟住之后自己慢慢夹 band 啦，有只 band 啦，又出 EP 啊，跟住又 tour 咁样，跟住就喂，其实玩 keyboard 可以学习下呢个合成器啊， 系， 跟住就开始就玩就睇咯，上 YouTube 自己学啦，之后就。可以幫對 band 自己做 mix 啊，自己做啲 background 嘅電子嘢，即係叫即係電子嘢。跟住之後，又係遇咗一個叫啟蒙老師嘅恩人咧，就蔡世豪，嗰陣係香港即係玩電子音樂嘅人。佢啲嘢真係幾得意嘅。咁就係佢令到我接觸咗 Ableton 啊，令到我知道哦喂，原來一部電腦，原來玩音樂唔使學咁多嘢，喂一部電腦搞曬，黐線，做咩要同夾 band 四五個人插？含咁多個人咧，咁攰做咩咧？ 時間都煩啊！ 仲要揾支蠟燭擺喺手度， 仲要淨諗啊！約波成做個訪問都改幾次期。哇！大佬，我原來做個訪問可以自己攞部電腦做曬，原來可以咁樣，跟住就開始學咁就開始上網喺度睇，跟住就係咁啦，就無啦啦就走去玩電子嘢啦。跟住，喂，唔好淨係我講啊，你買嘢得唔得啊？ 你一路講緊幾好啊？ 因為咧， 即係其實好少一個嘉賓可以講到一個咁勁嘅 twist， 因為入面有好多 轉折。我要問港台攞翻個fee 先得啦咁樣。 嗱，咁你頭先一路喺度講緊即係以前學翻一啲叫傳統嘅樂器咁，跟住你去到玩埋合成器之後，咁去到即係 DJ 嘅呢一種嘅表演方式嘅話，咁又點樣由可能玩合成器認識咗蔡世豪之後去玩，跟住 點解會走咗去做 DJ？ 係啦，即係再去到呢一步。 因為咧喺香港咧做音樂咧。即係要食飯嘅話咧，有少少困難嘅，個少少係大家個睇法都唔同啦。對我嚟講，係都大大嘅， 淨係食到少少嘢咯，係食到少少嘢啦，淨 係。咁我哋即係玩夾 band 啊，玩樂隊啊，即係做呢啲嘢嗰陣時，我就。做叫做 audio engineer， 哇！呢、這個名好，係好有型，係咪好型啊？呢、這個名字，呢個 concept 嗰啲都 好 聽 啊！咪又係搬嘢，audio engineer 係咩啊？舉起隻喇叭擺喺條柱度抽條線， 即係 set 場嘅， 就係顧呢咁樣咯。咁嗰時就做呢行啦，咁樣就都因為你夾 band 你好熟落呢啲嘢噶嘛。咁跟住啊，突然間有一日收到個電話。佢話：喂，我咧有個 club 場咧，就請個駐場喺嗰度睇場，好簡單嘅啫，揮開著啲嘢係噶啦。咁、 okay. 啊，同埋有如果你想做埋咧，出多份工啊，幫佢打下燈啦，都好簡單嘅啫，推你條飛打下係噶啦。咁喂，都幾過癮啦、啊，係咪先？ 聽落好似好簡單。 因為我從由小到大都唔去。都唔去玩樂嘅、 嗯， 即係唔去呢啲地方玩樂嘅，唔係好識啊，讀啊個人，跟住就唉、哎、可以啊，幾得意啊，咁就唔覺意就去咗蘭桂坊啦，咁樣開始去工作，跟、住發覺就喺度睇咁所謂我做嘢就企喺個 DJ 隔離，就喺嗰度 摸住啲聲咁樣啦， 摸住啲聲，摸 都唔叫摸住， 摸住條鐵啊，真係望住部機嗰條鐵嘅啫，冇嘢做噶。咁你打燈打咩燈啫？你撳嗰兩個掣，有得佢自己喐噶啦。喂，大家自己去夜場睇下啲燈咧，唔係冇喐嘅啫，真係。 其實都係咁樣，係啊，屙土化下化下。 係啊，係自己化下化下咁樣。咁樣開始就啊，睇下我初頭唔係好話覺得 DJ 係咩回事啦，你咪係播歌響樹。跟住睇下，發覺啊，犀利喎！嗰啲咧老前輩嘅 DJ 咧，真係可以左手就攬住個朋友，右手就攞住杯可樂，首歌就嚟完，佢就好快又轉咗第二首歌噶咯、 哦， 啊覺得好犀利啊！你哋究竟做啲咩咧？咁樣喺慢慢就同我哋學啊睇，跟住咁啱咧個 DJ 又係夾 band， 咁啊無啦又同咗佢夾 band， 原本冇夾噶啦，原本唔係好想夾，跟住無啦又夾咗隊 band 咁樣。跟住咁樣慢慢開始學啦，慢慢去睇啦，啊又幾好玩喎呢個嘢，又幾得意嘅喎，咁啊重點係接歌嗰度，唔係攞起杯可樂同埋同個朋友傾偈嗰度嘅，嗰度就其次嘅，嗰度 嗰個附屬品嚟嘅，最緊要係嗰個表演方法同你以往嗰種唔同， 係啦，就覺得好得，因為你係真係啊可以成個流程控制住，因為我就自己真係唔係好 team player， 夾 band 嘅時候就喂。湊住呢個湊住嗰個攰啊喂大佬，我都想玩幕嘅。咁開始就有個概念啦，做 DJ 係咩回事？咁學啦，跟住由嗰陣時可能十點鐘啱啱開場，打個鐘頭，打下啲 deep house 啊，俾人鬧下， 俾人鬧嘅位係 咩嘢啊？ 咪就係因為香港咧個 DJ 文化咧有少少。唔同嘅，即係唔好話唔同咧，係以前同而家少唔同啊。而家如果聽緊節目又做 DJ 嘅朋友都知道啦，就唔係我打歌俾你聽，係你要咩歌我就放俾你聽， 哦、 就咁樣嘅概念嘅。咁其實我都好榮幸，我而家可以打我話你聽咩聽咩，我打。咁我好彩嘅，我就真係朋友俾面嘅，真係咁啊好彩有得咁樣做嘅。咁但係以前咧，你做駐場就係、是、咁，你要跟翻佢嘅模式，跟翻佢個 style， 即係佢個風格去做啦咁。你打啲過分少少就俾人鬧咁樣，慢慢學啦，由打 opening 到打埋 closing， 咁就一定係噶啦，前後啦，你中間邊度輪到你啫，大佬，你邊一級數啫咁，咁慢慢學上去啦，跟住就開始之後就去咗另外一間吧，就識嗰啲清吧咁樣嘅，咁啊打下超嘢，就開始練下 scratching 啊，練下，咁啊就同埋就喺 club 度遇咗個老師傅，咁就佢都好錫我嘅，咁佢就好。夾大家個眼緣好好即啊！我唔知點解啲 好快就 connect 到 咯。係啊，啲叔叔係比較喜歡小朋友嘅，覺得呢個小朋友好入。 係優秀啊嘛，你 唔係優秀，即都係嗰個朋友俾面啫，uncle 俾面啫。咁佢教識我好多嘢，好得意。佢教我嘢點樣咧？佢就唔會直接話咧點樣打。 佢就可能因為佢係啲黑膠師傅嚟，佢就哇玩完一堆嘢之後，撇眼望一望你，耍一耍你，學唔學到？個意思就係望一望你，學到嘢未？咁咧就咁樣經過好幾年咁樣學習啦，跟住之後佢覺得啊，你混喺南桂坊呢個場地真係有少少冇乜空間發展咁樣，咁就佢就開始帶我去其他地方打。咁我記得我第一次真係可以 as 一個 performer 咁樣打，就係、是、當年 Troy Boy 嚟香港，咁、我就打佢 opening 嘅。咁誒好好有幸咁樣識咗 Troy Boy 啦，同佢傾咗好耐啦。佢係一個好勁嘅 producer 嚟嘅，跟住咧，咁呢個係嘅，其中即係第一個叫演出啦，真係。跟住慢慢學上去，跟住就有一次就我都唔知啊，又係唔擔心，有個韓國嘅老闆經理人咁樣啦，就嚟睇過，就佢又物色緊，原來佢物色緊駐場 DJ 咁樣嘅，跟住就識咗佢，跟住佢就話：哦，我就喺國內會有個新嘅好大的場地嘅，有冇興趣上嚟試一下咁樣？跟住噥一聲咁就去咗南山去深圳咁樣。 嗰時係咪都唔使點樣考慮咧？會覺得即係有一個咁嘅機會。 係、年輕啊嘛，年輕最勁係咩？窮啊嘛， 包食包住，有得去第二度咁樣。 係咯，咁咪去試下咯。咁就唔知點解喺嗰度佢就嗰個場地都幾深，都係我其中我呢、這個成個 career 一個好大轉捩點嚟嘅。 呢首系今日嘉宾 Yaku 同 Tokyo Machine 之前合作 produce 嘅作品，叫做 Bad Boy。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本港新增98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985宗是本地感染，初步阳性个案有大约800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深水埗温暖护老院再有3宗的个案，整体院舍的人士或者需要检疫。另外，医管局公布一名94岁女病人死亡，她并没有接种疫苗记录，今个月8号入院，入院筛查检测对新冠病毒呈阳性，今日下午离世，属于 Omicron 个案。医管局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疫苗，特别是长者。惩教署决定延长暂停亲友探访服务的安排到今个月23号。署方说，由于近日本地疫情仍然非常严峻，加上几间惩教院所先后出现确诊个案，有需要继续采取紧急措施，大幅减少监狱内外的人流和社交接触，防止病毒传入院所引发大规模爆发。惩教署话，在今个月14号至23号期间，每名在囚人士可获准接收，亦可交来物品一次。物品种类和数量上限可以参考署方的网页。除了获豁免人士，所有访客必须出示已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的记录，并要使用安心出行才可以办理手续。署方提到，如果2月24号可以恢复探访安排，会将还押在囚人士的访客人数限制为1人，定罪在囚人士的访客人数上限调整为2人。教育局宣布，因应新冠疫情严峻，原定今个月26号为公营学校新聘任教师举行的第二轮基本法测试，延期到下个月26号举行。除了考试日期之外，之前选取的时段和考场所属地区维持不变，考生无需另行申请或者更改已提交的选择。教育局会以电邮通知所有报名人士有关的安排。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有几阵雨，晚上气温下降，下星期一同星期二朝早天气清凉。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盈辉台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中快线封闭咗，挤塞嘅龙尾去到接近祖尧村。就系呈祥道观塘方向近盈辉台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接近祖尧村。反方向去荃湾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近明爱医院。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比较多车一点，现在龙尾就在理工大学对开，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情歌之后作曲冯允谦，作词张楚乔，主唱许正允。 明天不管你喜欢谁，情歌一世伴你尽醉，从今不理遇见 我不是丘比特，作曲 Eric Hawk， 作词林若玲，主唱 Mike 曾比特。 始终必须接受未到我面，未到我信 彩蛋最美海。 怪物深受 version 作曲 Misha Yip Yusuke Hatano 作词 Oscar 主唱 Misha 叶巧林。 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同事都全部收工翻屋企啦，净系得文兴迟迟唔愿意离开。佢因为失恋，导致到工作连连失误，心里边有讲唔清楚嘅凄酸。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骚动音乐继续有 DJ 兼电子音乐制作人 Yako 喺度嘅。咁头先上一 part 咧，你有讲过之前受邀请去到内地做呢个驻场 DJ， 话对你 career 一个好大嘅转捩点啦。咁但系嗰个转捩点嘅意思系对你音乐风格嘅影响啊，定抑或系有其他方面咧？ 嗰个年期咧，亚洲仲系好流行呢个大房子 系 系啊 ，big room house 啊，豆豆豆咁，我就真系打到已经想呕。嗰阵时咧，咪 Hardwell 咧，咪嚟香港嘅，佢个 slogan 都正，即系大家都好 crazy EDM 咁啊。咁但系对一个驻场 DJ 嚟讲，我 Hardwell 首歌一晚听十次噶啦嘛。咁我好记得噶，嗰阵时咧就有个 slogan 写住 Go Hardwell or Go Hard， 诶 Go Home。跟住我記得我 po 翻嗰啲圖出係 I go home， 係因為有段時間都過嚟香港啊、澳門啊嗰啲表演。 我可能我對嗰類型 EDM 嗰個熱愛度咧。熱愛得太熱愛了，我一晚即我 respect 嘅，即但我一晚聽十次嘅時候，即我唔想再去聽佢打啦。但係嗱李新翻嘅，我喺 Ultra 企咗佢後面睇佢打，佢真係一個不錯啲嘢，佢真係個氣氛係非常之好嘅。雖然我唔中意嗰類型，但係嗰次睇完係我話哇！真係你企得喺上面嗰位置係有你嗰個魄力，佢真係好犀利嘅。我睇歐巡睇完之後，咁就係咯，去咗國內咁樣叫做個機會發展。咁嗰陣時仲係興嗰啲依啲噶嘛，高客威我高空啊，咁我決定高空。咁我嗰陣將嗰度嗰個場，因為我咁啱開場開嗰個地方，咁阿老闆又同我好啱，佢好睇得起我，咁咪俾個機會我去重新提造嗰個場嘅文化啦。咁嗰時咧就將所有 Big Room DJ 炒曬， 即係你可以做決定啊，因為嗰陣時你係喜好係玩緊啲咩類型啊？嗰陣時 就啱啱開始係嗰陣時係阿 Jack U 啱啱彈起咗嗰年嚟㗎， 係。 咁嗰陣時係我好神奇，我嗰陣聽 Jack U 未嚟香港，即係未興嘅時候，我有個美國朋友講：，你聽下呢個嘢啊，好得意啊！跟住覺得哇，爆到我面都係咁得意嘅呢啲嘢。之後就開始，因為我最初嚟接觸電子嘅時候係 Daft Punk 啊、Chemical Brothers 啊，然之後點解會走咗去玩就係因為，即係我諗好多我呢個年代都係受佢影響嘅，都係受 Skrillex 影響， 係 就是、喂。我啲 metal 仔平平缝缝，原来电子嘢都可以平平缝缝噶，都仲要平得好劲下添噶，跟住就将国内嗰场全部都系 转晒呢一种， 全部转埋执石， 亦都係咪就係喺呢一個即係打碟嘅途中，其實你同步已經不停去推出自己一啲 produce 嘅作品？ 嗰陣時都好渣嘅，但係一路喺度摸索，都喺度整嘅，就喺度聽啊好多。嗰陣時好中意 Porter Robinson 啊、Skrillex， 好中意 Fatboy Slim 啊，即係佢開始去學啊。嗰陣都好中意 drum and bass 啊，咁啊學佢試下整啦。其實嗰陣時整咧就而家聽翻咧，就 Snare 點解沉咗入去嘅？即係啲好奇怪嘅。而家聽翻啲 mix 好奇怪，但係即嗰陣時已經開始慢慢喺度摸索喺度做啊。跟住咁都好好彩嘅，嗰陣時就係、是、咁我炒曬嗰啲 b a 公司機啦，咁就全部變曬變曬 bass 啦，變曬 dubstep 嘢啦。啊，又真係紅到喎、啊！跟住嗰個地區咧，嗰陣時嗰陣地區就唔知點好多 club 咧就跟風，全部就變咗打呢啲嘢咯。咁、就而家有少少後悔，因為消費曬成個文化，而家冇咗。 你叫 Pioneer 都叫嗰陣時最早期開始轉型， 都開心嘅，都開心，即叫做咗一番。文化 做 咗改變出嚟嘅，嗰陣時好開心。跟住嗰陣時候接觸咗好多，因為嗰陣時好犀利啦，咁樣 base 文化，然之後就有好多 festival 咁樣，真係上咗去打 festival。哇！第一次台下，我記得嗰陣第一次台下有2000人係，哇，又幾得意喎！即係我諗好多人咧會有嗰個 concept 就係、是、啊上頭會好緊張啊緊㗎啦，頭嗰五分鐘我上咗去，嗰啲嘢冇曬㗎啦。嗰日我就好開心啦，哇，好開心啦咁樣。咁呢個可能係我夾 band 嘅時候，即係嗰種 習慣 係嗰種唔知練習或者係自己個 經驗咯嗰啲。 係咯，總之係個骨子裡係有呢一陣嘅，突然嘣一聲，個人就唔同咗啦，上到去咁樣。即係譬如你而家聽我講嘢，同我上台打碟都好似唔係好同我諗。咁大家睇 Yako 嘅 show 都冇諗啊，原來落台講嘢咁樣。 但 Yako 嘅演出都睇過現場，佢 energy 係好強嘅，即係你由頭到腳嗰、那個人嘅肢體語言，因為有一啲嘅 DJ 可能佢比較叫做 冷 靜少少， 係啦。 唔係我呢啲我啲誇張啫，鬼混突嘅啫，係做作。 但要帶動氣氛好緊要噶嘛，個場 唔係唔係，其實我自己都真係自己睇翻片都係話你要有做乜鬼嘅。 但去過一啲唔同嘅stage 嗰度表演，你覺得有冇邊一次對你嚟講 好玩啲啊 ？EDC 會唔會係 EDC 對都係一個大家好？ 反而咧，我最深刻係喺架船度打。我第一次出離開亞洲打咧，就係、是。去咗 Good Vibration， Good Vibration 就係 Nightmare on Standard Label， 咁嗰次係第一次見，因為我其實我一路都係 Nightmare 嘅 fans 嚟嘅，咁我第一次去 Miami， 咁佢 Miami Music Week 咧，佢 Ultra 嗰佢有個禮拜係全部都好多 party 咁樣，咁啊邀請咗我就上咗去個船佢個 pool party 度，咁就打其中一 set 嘅 opening 咁樣啦，都叫 warm up set， 但其實成架船都平平無無，都係 dub set 嚟㗎啦，咁一嚟第一次見偶像，好緊張啦。二嚟上到去啊，全部都鬼佬，你咁嘅白头 Asian， 你系咩料？都好记得噶，好深刻噶，好搞笑。我上去，我用 SD 卡嘅，我唔系用 USB 嘅。咁我走埋前面嗰个 DJ， 佢打咗差唔多完，佢叫我准备咁样。咁我问佢，我可唔可以插直啲嘅 FM 啊？咁我准备插 SD 卡 OK 啊，佢就好紧张揿住我，你唔好喐到个 USB。我话唔系啊，我用 SD 卡嘅。佢就话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呢个经历嘅搞笑，因为我发觉原来好少人用 SD 卡噶。 系， 不过用 SD 卡其实真系好好啦，好方便，好稳阵噶。当你好 high 嘅时候，唔想拍走咗 USB， 你就知嘅。我试过无数咁多次。咁嗰次咧就真系好紧张，但系咧嗰个深刻系因为佢冇人知道我系边个，冇人理你。但你一打第二个 drop。全部跟住你一齊，即個反應係好好啊！因為喺嗰個環境係嗰啲人唔你 doesn't really care 你係邊個，佢哋反而 care 係哇你出嚟嘅 flow 你的歌你揀嘅嘢，佢哋好喜歡，佢就會好好嘅反應。跟住嗰個 boot party 係打完之後係好多人會走嚟問我你係邊個咯，但係。明明 Nightmare 是个主角，当然啦，我唔好圈翻住主导嘅，不过就嗰下个心理即系，哇，原来有啲地方，因为我接触个世界系冷威风，喂，你要高下嘅，如果唔系我就高空噶啦嘛，咁样原来可以有嘅一个另一样嘢咁样嘅，咁呢个系几深刻几开心嘅，跟住之后其实去咗好多地方，去咗另外德国又系好开心，德国又系冇人知道我系边个，咁我系打 Joyce 嘅后边嘅，好搞笑！因為我 opening 係咁話曬骨之類係 band 仔啦，我 opening 係 Bring Me The Horizon 嘅一首歌嚟嘅，咁我攞咗副歌出嚟做，咁我一播 opening，Joss 係啱啱打嚟攞台咧，佢跑翻上嚟同我講 ，That was my favorite band， 佢話我好中意做咩，我都係，佢好開心，我 佢明明啱啱打完佢准备落去啊，超下咁啊，佢就企咗我后面睇我打啦、哦，就因为个 opening，、哦、即系会有呢啲咁样嘅契机啊，然之后下边啲人又好开心啊，跟住系德国嗰场又好，因为你冇谂过原来呢一场 show 里边呢、這个名气固然重要，但系原来有啲人有好多人喺外国系佢唔系话咁紧要，即系你。打得到一啲好嘅嘢，佢哋真係會留低，會一齊 have fun 咁。呢個好深刻嘅，德國嗰陣時都好開心嘅。跟住仲有意思係我 so far 站過舞台最多人嘅一次嘅，萬近兩萬人嘅。哇！係嗰次同係咯， 同卡圖 係啊，同阿邊個同阿邊個 back to back 咁樣嘅。咁嗰次係幾深刻嘅，因為我記得我有一首 match up 係自己做嘅，跟住係呢啲好反差好大嘅 trap 嘅 match up 嚟。跟住一打出嚟，佢再一 kick in 嘅时候，你嗰种你企喺两万人前面，都听到佢哋全部尖叫，嗰系哇！ 因为两万人呢个概念，香港嘅场地好少有咁多人。 我谂香港个临台都似两万人。 然后其实呢一堆都系叫好深刻、好开心、嗯，但系反而咧，我觉得最 favorite moment 都系翻屋企，喺、 嗯、 香港。我第一次翻香港打嘅时候，第一2019年。唔係2018年嗰個 Greenfield 真係最深刻，2019年嗰度開心，但2018嗰個係好深刻嘅，就係、是我前一晚係我有個壞習慣嘅，我所有大嘅 show 啊 festival 咧，我明明其實個 set 排好曬，已經準備妥當靚曬，我基本上係跟住好似打遊戲機咁撳咧，或者係係咯咁樣去打，其實已經 smooth 曬嘅，我排好曬，但我硬係咧大演出之前嘅前嗰晚咧，我就係瘋狂改嘅、嗯，我係覺得誒呢度唔得。有少少完美主义，就是唔可以咁样，要就会咧最烦咧排声系咩咧？你排之后你自己要嘥翻一个钟头去听， 我都系因为一个声都一个钟。 跟住你每一次要改嗰少少，你又一个钟头又听一次。咁我好记得我嗰次香港打嗰次，我系第二次去即系当日演出当日嘅朝早5点几我都未瞓， 就系因为仲改紧。 系啊，就因为仲喺度改紧，我要去到完全，因为好紧张，因为嗰阵时我系即系。第一次翻嚟香港，咁好多香港人覺得你係邊個？即係香港人 so far 嗰個 appreciate 嘅能力係比較冇咁高噶嘛，咁你會比較會多少少捉小錯處咁樣咯。咁你就唔想有啲咩差池。咁嗰日打係真係好開心嘅。咁點解好開心呢？係一嚟係我爸爸媽媽第一次嚟睇演出嘅。 哦， 咁我爸爸媽媽企咗喺後台睇嘅，就係、是、哇，我記得嗰次係9000嘅，近10000人嘅嗰次喺幾房，嗰次都好多好多人。咁我好記得上台，大家都係你邊位啊？ 嗯， 跟住突然間我好記得我講咗一句啊，我講咗句廣東話， 係， 跟住就OK 啦 ，connect 咗啦，大家 OK 咗啦。跟住因為我自細好中意，譬如我頭先講好中意 metal band， 我好中意對 band 叫 Slipknot 咧。佢玩過一個遊戲，就係佢有首歌，每次都係個演唱一首歌，就是、要所有人踎低，我哋一齊跳起。我嗰下係哦，翻屋企我要試一試。我真係嗰下我冇諗住做嘅，係嗰下突然間，哎、不如試一下。即係你企喺上面望住嗰8000-9000人全部踎低。其实我逼佢哋嘅，我讲明你唔踎我唔开始噶啦，我踎点都要踎噶啦，嗱呢镬嘢点都要俾阿面噶啦， 讲到广东话咯咁样， 点都要俾阿面噶啦，咁所以都系咁讲，都系嗰句，真系朋友俾面嘅，大家即系大家当时喺场地，大家俾面噶，肯踎低嘅，肯踎低，嗰个画面系好震撼嘅，即系我再睇翻其他朋友喺观众嗰度影翻出嚟，佢都话系好震撼嘅，即系 so far 我都冇几多人会试过，喂8000-9000人大家一齐踎低，大家一齐跳起身。嗰種震撼係好開心、好深刻，同埋嗰次又好榮幸啦，請到JW 咁樣，咁係咯。雖然大家都係嚇佢出嚟唱嘅，咁我都嚇係啊。 咁呢個 feature 喺只歌度嘛，嗰陣時 係 feature 喺只歌度。咁嗰首嗰時係個最後 pick up 咗嗰首歌，係做咗 Greenfield 個主題曲嚟嘅。咁嗰日係好開心嘅，到我打完都講兩句廣東話咁樣就係嗰下好深刻嘅，係咯。So far 呢啲係呢近呢個 career 呢幾年係好開心嘅事， 呢兩年就可能期待下咯，期待下咯。 因為頭先講即係你即叫打碟 DJ 型嘅歌路啦，跟住頭先都講即係有同 JW 有即係佢 feature 喺你隻歌裏面，其實你都有自己做歌啦，同我唔同合作啦，即係 Tokyo Machine 啊呢啲 Gritty 嗰啲咁啦。咁去到而家咧，你就有你自己推出嘅新歌 Under Sea 啦。 Under Sea 係啦，咁啊呢隻歌你介紹之後，我哋兩個都會估關於呢首歌嘅。我覺得第一次估 啦，估少少，因為我覺得係難嘅，比起我估開嗰啲。咁但係其實Under Sea入面我会比较留意到就是一些好在外国人眼中的一些东方色彩的元素，例如是一些三味线啦，例如是 三味线正 咁，然后有 好音乐 嘅，系啦，有嗰啲双扑手会摇咁嗰啲元素。其实我觉得呢一个是因为好想去做翻一个比 global 嚟大家去聽，就是希望大家感受到嗰一股東方色彩在入面，所以就加咗呢啲元素入面。 我想估呢首歌嗰、那個可能最大嘅挑戰對於你 produce 嚟講，就因為其實你幾個 drop 佢所用緊嘅一種 pattern 都有少少不同，即係可能有 dubstep 亦都有 drum and bass， 甚至乎最尾嗰個有少少係啦 mumba 嗰啲咁樣。咁我覺得因為佢哋各自其實嗰個速度 BPM 都不一樣，所以你要喺一首歌裏面三個 drop blend 緊唔同叫做 genre 嘅類型嘅。嘅 drum pattern 喺里边，我觉得系你呢一首歌，我谂你要花时间去谂得最耐嘅一样嘢咯。 So far 两位，喂，港台你可以出粮俾佢哋，佢哋都有做功课，都系嘅。因为其实我譬如讲先，Yo 嗰下咧，我谂真系估唔到啊，喺海贼王度攞落嚟嘅。喺边个角色度攞嚟？你自己问下啦。其实原本仲有一句嘅，不过算啦，我觉得好似有啲多咗。我原本有 solo 嘅一啲。啲分劍啊嘅嘢，因為我中意 solo 嘅，跟住成首歌最難嗰個位，最多心機去搞嘅位，其實係前面咧，咪好多instruments 啊，全部真聲嚟嘅 ，OK， 全部都真聲嚟嘅，全部都係真錄去擺落去嘅。咁但係呢首歌好搞笑，我喺邊度做咧？我係喺前年 tour 最攰嘅就喺高鐵上面整嘅 ，OK， 係啊，高鐵上面整嘅，我 drop 嗰個啵啵啵啵嗰啲咧，嗰陣係因為啊，我成日覺得喂 band 仔做翻啲 band 仔嘢玩下試下咩，咁我就因為 metal 有好多 double kick 嘅咧 ，tripleless 嘅 double kick， 我就啊咁樣個 drop 就咁樣出嚟，其實係呢個 concept 出嘅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咁跟住其實呢首歌係都好幾年前寫落噶啦，咁但係經過改變再改變，就變成咗你今日講就 blend 咗三個嘢出嚟，就係其實呢首歌係今年覺得唉。出首歌啦，不如，好似其实我 ID 仓底真系 好多， 但系一路都未物色到一个好嘅机会啊，或者系点样去出啊，出去边度咁，其实呢件事系都颇难嘅，好多考虑因素嘅。咁instrument 嗰度啦，嗰度上面嘅 mixing 啦，然之后其实都啱，你讲啱嘅系因为佢三个 pattern 嘅。咁点解会做 drum and bass 咧？其实呢首歌系LL League of Legends， 他们有一个演出的一个 offline 演出，他们做一个 tour， 就是那时世界赛，他们要揀一个 theme song， 他们就又不知道为什么会朋友给面就找了我做，跟着那个 manager， 就是他们那边的 manager， 啊，我们想要 drum and bass， 我就得喎，咁啊试一试，一试完出嚟得喎，原来都几得个几衬噶，咁就呢首歌就变咗系咯，就中间就变咗 drum and bass， 因为我自己就好中意 drum and bass 嘅，但系你话真系有机会去演出啊，出歌 drum and bass 就较为 underground 少少啊，呢个乐种 系， 即系唔系话太多人可以接受啊，或者系会听得明白啊咁样，咁我就觉得喂。中間偷偷地十個八玩一段仔，衝一衝你都 OK 啊！咁其實我呢首歌整完之後咧，我好多演出都試過，即 testing 過，就發覺有幾個版本，發覺咁樣 drum and bass 係最好反應嘅，即係嗰種突然間變速上衝咗上去咁樣。咁因為咧我好得意嘅，我以前自己 studio 咧。我成日覺得咧，要有一啲，如果你要寫一啲新嘅嘢，你就有啲 inspiration， 我就會有揾啲唔同嘅擺設。咁我就，因為我一路都好中意浮世繪嘅，咁我就揾咗張浮世繪海浪嘅圖，咁我就掛咗喺 studio， 我就望住佢。跟住就前面點解 under sea 咧？因為其實我個 concept 啦，大家嘗試可能你聽嘅都唔同嘅。咁我自己個 concept 就係佢係。 喺个海度慢慢上去，变到个 drop 系一个大风大浪。咁即系有个我自己脑海画面就系我睇幅图嘅，就系有个唔知咩嘢啦，就坐喺个船度弹紧三维线，就慢慢越嚟越嚟越涌浪。跟住就變咗個 drop 咁樣，咁 drop and base 嗰度就係佢架船爭啲要炒噶啦。咁其實如果你細心啲聽，就係佢我完咗 drop breakdown 嘅位咧，我係加咗少少佢心跳聲咁嚟嘅，就篤篤篤篤就哦，衝完個浪啦，攰啦，點知再嚟多個， 真係回一回氣。 係啊，點知再嚟多個？但係其實 Undersea 就係嗰、那個、那個即係同個名字一樣嘅啫、都講得好啱啊！我都係因為我自己就好中意呢啲和式啊，咪叫做和式嘅。嘅 instrument 嘅嘢，我覺得佢哋好 mystery 嘅，嗰個聽落去個感覺，你又可以好佢温柔得嚟，好 aggressive 啊，passive aggressive 嘅味道係，我好中意呢類型咁樣嘢。不過預告一下咯，呢只歌之後都仲有一隻 EP， 整一隻 EP 係。Dubstep 嘅 Yako 嘅，跟住系咯，好好珍惜啦，之后冇啦。 几首歌同埋会预几时会推出咧？谂住 而家暂时打算系过完农历新年先，之后就会应该会出呢只。咁都透露埋啦，入边有同 Utron 嘅 collab 啦， 系 有唔讲啦， 大家可以听啦，咁样 可以睇下。咁系应该系我暂时嚟讲短期内最后一只較為係 heavy 啲 music 嘅一隻 EP， 然之後後邊就會有啲其他更加有趣嘅事情發生。 係 俾波成聽過，波成話都 OK 嘅，我諗佢好客氣咁同我講 OK， 唔知得唔得？ 我中意佢啲嘢噶嘛。係啊，咁啊，下次又再揾你上嚟再講下。 好嘢， 好啊， 多謝波成，多謝阿斌。 Yeah. 喂，你咩？你當我唔記得啊？我記得㗎， 點知你啫？ 好，多謝咁多， 多謝 ，thank you。 Thank you。 听佢解释之后咧，再听有翻嗰个好似只船冲浪嘅意境 有 feel 有 feel 啊！ 听个 Yako 嘅 Under Sea， 听日见。